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有这样一张照片，曾经在照相馆当中悬挂过，照片上是刘江、陈数、葛存壮、方化和陈强的合影。这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五个人凑巧在中央电视台排一个节目，当时照相馆找到了几个人，要他们一块照张合影。每当人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都会会心的一笑。没错，这五位就是中国电影史上知名的五大反派。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咱们在怀旧当中来说一说这电影当中的五大反派角色。先来聊一聊这五位反派当中以扮演地主恶霸而闻名的刘江和陈强。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清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老爷， 潘兴义跑了。 什么？ 潘兴义跑了？ 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我胡汉三回来了。 这句话我相信各位一定很熟悉啊，这就是影片《闪闪的红星》当中由刘江扮演胡汉三的那句经典的台词儿。刘江老师其实没有受过戏剧和电影表演的专门训练，他之所以能创造出活灵活现的反面人物形象，主要是依靠着长期的舞台实践和丰富的生活积累。刘江曾经在东北亲眼看过还乡团的反攻倒算、烧杀抢掠的暴行，他还在广西跟随着部队剿匪的时候见过一个恶霸地主同时又是土匪的形象。他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塑造形象的依据，尤其是对胡汉三这个形象的塑造，从而使得胡汉三的形象跃然银幕，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要多坏有多坏。好，咱们赶紧来欣赏《闪闪的红星》当中胡汉三和粮店老板一块吃饭时候的这个片段。 干 来吃菜， 买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米号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胡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 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哎，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小山呢？上菜。 哎。 先 看哪儿 来 吃啊。嗯，来，胡大长，行行行行 行行， 这鸭子是哪儿人呢？ 本地人，对，本地人，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啊，离这儿不远。 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 好，行行，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是是， 兄弟愿意帮忙， 哎， 多谢胡团长。 行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你叫什么？ 郭振山。 哪儿人呢？ 郭家建人。 离镇上有多远呢？ 五里路。 哦， 来，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是是。哟，胡团总，您的手。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哦，来来来， 行行行， 吃菜吃菜，来来来， 行 行行，哎，干了这一杯。 行行，哎，胡团长，干这杯。 精彩的片段来自闪闪的红星当中的胡汉三。刘江老师一贯善于演反派角色，除却胡汉三，由他塑造的经典形象还有地道战当中的汤司令。为了演好这位汤司令，刘江特意去装了个假牙，显得这个人物更加的丑陋了。咱们还是来欣赏影片当中的片段吧。龟田小队长被地道战打怕了，他在炮楼里头装了一口缸，趴在地下听一听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耶哦，汤司令， 什么事儿？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嗯， 哦，厉害呀，光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嗯，哎，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切入个。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可靠， 完全可靠。 嗯，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嗯， 我看着看，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地道战》当中的片段。人们谈起刘江老师，都说人的一生啊，演一个坏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演坏蛋，更难的是这辈子的每一个坏蛋演的都让人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现在刘老师已经年过八旬了，他演了一辈子坏人，一生到底演了多少坏蛋，连他自己也无法记清了啊！咱们来轻松一下，欣赏刘江的电影代表作《地道战》当中的插曲，邓玉华演唱的《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聊完了刘江，咱们再来聊一聊老影星陈强，陈佩斯的父亲。早在1938年，陈强就到了延安，参加了编曲文工团的演出活动。而说到演电影，那是陈强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当中扮演的工人老侯所开始。特别是在影片《白毛女》当中，陈强饰演了黄世仁，使得他是飞升影坛。下面呢，咱们来欣赏陈强在影片《白毛女》当中的这个片段，非常精彩。 老杨啊，少东家在这儿呢。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东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嗯，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就是说到前面也得还账。 老穆啊，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穆先生，你说啊， 把雪领来顶账 啊！ 把雪领来顶账，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少东家，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解分数，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上哪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小东家，你心意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小东家， 去，把她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来吧。 精彩的电影片段来自国产老电影《白毛女》。其实早在1945年的歌舞剧《白毛女》当中，陈强就饰演了恶霸地主黄世仁。当时他在演黄世仁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小插曲吗？就是曾经有一名战士在台底下看了这个黄世仁的这个恶霸形象之后，特别的愤怒，拉枪栓，子弹上了膛，站起来就要打啊！幸好没开枪。这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地主黄世仁的痛恨，以及陈强老先生表演艺术的精湛。那到了1961年，陈强在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地主南霸天，更加奠定了他在影坛上的这个反面角色的地位。下面呢，就来欣赏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大总管向南霸天出谋划策时候的这个片段，由杨孟勇饰演的大总管，陈强饰演的南霸天。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挣点宠嘛。 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总爷，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是。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陈强在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的这个片段。当时陈强饰演南霸天，为了与黄世仁这个角色在个性上有所区别，他特意将北方军阀的外貌和南方地主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找出了南霸天目空一切、外强中干的特征，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陈强就是因为在这部影片当中的出色表演啊，在1962年荣获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1964年又荣获了印度尼西亚第三届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的插曲《娘子军连歌》。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的插曲《娘子军连歌》。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老艺术家陈强的艺术人生。话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陈强和儿子陈佩斯开始拍摄一系列喜剧影片了，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而在陈强出演影片《太后吉祥》当中，陈强在里头饰演了五王爷，当时已经是77高龄了，但是他仍旧在夏天身着古装一丝不苟的演戏。下面呢，咱们来欣赏影片当中的录音片段。此时汤圆圆被作为神医来治疗太后的怪病，他和双喜在院子当中聊天，这时候五王爷前来找他，其中陈佩斯饰演这汤圆圆，龚小轩饰演双喜。 府上哪位在啊？ 爷爷看见我。 快在。 怎么办？ 来，快钻进去。蹲下。 哦，唐医师在家啊，给你道喜了啊。 哎，同喜。 府上的管家佣人都上哪儿去了？ 都让我放生了。 想必是怕秘方外传，防患于未然呢。 我这膏药又不值什么钱呢，谁有病谁贴。 那好，我就厚着脸皮讨一贴了。 王爷，王爷，这是给老娘们家用的。 我要的就是他。 啊，您老伴儿也有了？不会吧， 本君的福晋已经归天5年了。 那您这是给谁？ 这你就不必问了。 您是给太后拿的，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是太后最知近的人吧？ 不远。 宫里能随便出入？ 自然了， 不分白天黑夜。 不错 啊，我正琢磨着是谁呢，没跑了。你 怎么了？怎么了？ 得了便宜还装傻是不是？您今年高寿？ 68。 啊，68。 68了还能、啊、你说人家都吃什么来着啊？不服不行啊。 唐圆圆，我在跟你说正经事。 一个寡妇嫂子，一个身子骨倍儿棒死了老婆的小叔子，你还能正经得了吗？ 唐圆圆，我问你，太后到底是得的什么病？ 她那叫病吗？ 你说她是装病， 我说你是装蒜。谁不明白，他能不明白？给您道喜了，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其实我们乡下常有这事儿，好赖没便宜卖、啊、别生气，我去给您拿药啊，老爷子。哎呀啊， 不能给他 啊。哦，双喜呀。 啊，双喜参见王爷。 双喜，你来这儿干什么？ 哎，王爷，哎呀，双喜儿啊，咱们变戏法的瞒不过人家打锣的，你们倒是一码事儿。 我们是一码事 啊， 都是为了皇太后早日大安呢。 是啊， 哎，早不了，我算计着怎么还不得8个月呢？ 8个月 啊， 是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哎，那不算 什么病，能抽8个月的丝、啊、 哎呀，那就要看汤神医的这副神药到底灵不灵了。 灵、 哎、我告辞了。 哎，您慢走啊。哎，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太后吉祥》当中的录音片段了。陈老爷子直到80高龄才正式息影，后来他不幸中风，有部分的记忆丧失了，但忘记的都是些不开心的事儿，只记得那些快乐的经历。当陈佩斯上演舞台剧《阳台》的时候，陈强还特意去给儿子捧场。陈强参演的影片《爷儿俩开歌厅》当中的插曲，由那英演唱的《夜色温柔》送给大家吧。稍事休息，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稍后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诸位稍后见。 就在这个时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老电影当中的五大反派角色，其他的三位老艺术家他们是谁呢？方化、陈数和葛存壮。咱们先来说一说有着鬼子王之称的著名反派演员方化。方老爷子少年时代秉承父愿考进了大连商业学堂，当时啊，这所学堂全由日本人把持着，日本教官总是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这些人凶恶的嘴脸、指手画脚的丑态、不可一世的动作，令方化十分的反感，也是令他记忆犹深呐。后来方化走上了荧幕，那些早年间的经历都成为了他艺术创作的宝库，尤其是从影片《平原游击队》开始，方化就以扮演日本鬼子而出了名了。咱们先来欣赏一段影片《平原游击队》当中的片段，松井带领日本鬼子要回到城里去抓李向阳，走到半路他突然停了下来。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向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回去。 回哪儿了？ 回李庄。 回李庄？ 嗯。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我要给李向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影片《平原游击队》的片段。到了1965年，方化又在另外一部风靡一时的影片《三进山城》当中扮演了日本小队长小野，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在银幕上扮演日本鬼子的形象了。通过这部影片，方化的日本鬼子形象得到了广大观众更进一步的认可，在民间也被封为了中国银幕上独一无二的鬼子王。咱们来欣赏影片《三进山城》当中的片段。日本鬼子头目小野召集侦缉队黄队长、刁德胜和王翻译等人训话，谋划如何对付游击队。 坐下。王仓。 哎， 你们在说什么？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很好，说下去。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是。 小大将。 嘿。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嘿。 刁队长。 喂。好。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是。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是。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三进山城》当中的片段。在这部影片中，方化更加发挥了自己出色的演技，他所扮演的日本鬼子小野从眼神当中就能看出一种鹰耀般的凶光，再加上影片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使得这部影片也成为了方化的代表作之一。继续来欣赏影片当中的片段吧。伪军队长刁德胜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回来向小野报告： 损失大吗？ 损失大小先甭说。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30多人。 30多人？ 是，30多人。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嗯？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好，说下去。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嘿， 交代就我不得给。 嘿，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三进山城》当中的片段。其实方化呀一直想演绎正面角色，总是没机会，直到1994年姜文盛情邀请方老爷子，请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出演一个我军的高级将军。方化对此十分高兴。咱们来欣赏方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这个片段。马小军等人悄悄地溜进放映内部影片的礼堂中，却被发现了。 小孩在哪里？ 哦，遍地都是啊。 我怎么没看见？ 哎，你们起来那边的起来。 怎么搞的？你是怎么负责看的门？ 哎，这些孩子怎么有一个是从门走进来的？ 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毒性非常之大，小孩看了会犯错误的，会犯很大的错误。 不看。 别，这样吧，谁的孩子大人出来把他们都领走。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话说在这五大反派角色当中，多才多艺的陈数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一位。1954年他在电影《渡江侦察记》当中成功扮演了国民党的情报处长，一举成名。此后他又先后扮演了《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日本冈村队长，《林家铺子》当中的上海客人，《逆耳》当中的敌军官钱野乐等这些众多角色。咱们先来欣赏陈数在影片《渡江侦察记》当中的片段吧。侦察兵们化妆成劳工去敌人那里侦察，在下工的时候，侦察队员杨威被敌情报处长发现。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种田的。 胡说！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带走！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说！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啊？是啊，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你咋没想造反呢？全部给我滚开！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渡江侦察记》的片段。陈数在这部影片中特意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歪脖子的形象，让人一看就过目不忘了。 在1974年重拍的这部《渡江侦察记》中，几乎是所有演员都更换了，但敌情报处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演员，还是由陈数来扮演。同时陈数也十分精于配音艺术，在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当中，老李的配音者就是陈数，尤其是他为老李配的那一句“小组长开会”，至今仍旧给观众留有深刻的印象。咱们来欣赏影片当中的片段吧。小李召集大家做广播操，而不爱运动的老李召集小组长开会。 小组长开会， 大家做广播操， 大家， 大家， 打。 小组长开会。 喂，做广播操。 没功夫。 锻炼为你自己好哎。 我这个身体还要锻炼。 你这是虚胖。 什么？我虚胖？虚胖吗？伤百斤，没问题。 算了，大家做广播操啊！大力士不肯去操，刚刚大力士把小李给摔了一跤。大力士，走啊！ 干嘛？ 广播操？哎，昨天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 我做广播操，非得你教，你教。 今天就是我教。 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当中的片段。陈数的戏路很宽，他能够饰演多种角色。而在影片《铁道游击队》中，陈数也出色地扮演了日本冈村队长这个角色。好了，聊了这么多，咱们还是来欣赏影片《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北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来，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咱们再来聊一聊葛存壮。葛存壮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多年的表演生涯当中，他用精彩的演技为观众奉献了诸多经典的反面角色，代表作品有《红旗谱》《小兵张嘎》《神秘的大佛》《大清炮队》等等。咱们先来欣赏影片《红旗谱》当中的这个片段。地主恶霸冯兰池带人要砸了村里的谷中，朱老拱前来反抗。 给我开腿！住手！ 怎么，朱老公，我砸中卖铜顶公款，你要是不让砸，那就把全村欠下的复式银子都给拿出来。 姓冯的，你来看，这上面明明的刻着，明朝嘉靖年间，浮屠河下梢48村为修桥补堤，几字购地48亩，孔日和吴平助中为政。哼，你想一人专权出卖古钟？ 朱老公，这铜钟是锁井郡上的妙产，我有红旗在手，你敢造反，你也睁开眼睛看看。 乡亲们，谁不知道这核心庙前后的48亩地是咱们48村的公产，冯南池凭着他当了乡长一手遮天，想把这公产变成私产， 变不了啊。 那张红旗啊是冯南池假造的。 假的， 扯了。 朱老公，你敢造反，你还有大清朝的王法没有？天塌了以我冯南池顶着，你们谁敢不让砸钟？砸了，来，你敢砸钟？冲着砸刀说话， 谁要碰我爹，我跟他拼了，看看谁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红旗谱》当中的片段。话说从20多岁起，葛存壮就演了一辈子的配角了，一直都在客串，戏多少都不挑剔。在改革开放以后，葛存壮还出演了具有传奇性的影片《神秘的大佛》。在影片中，葛存壮出演了恶霸沙堕爷。咱们先来欣赏一段影片当中的片段。在海能法师出事以后，巡警翁建明带着随从前去拜访沙堕爷。 沙会长，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例行公事。 二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什么事请讲。 想问问孟杰的情况。 怎么对孟小姐有点意思？ 不，有人告他的状。 告他什么？ 告他是挖海能法师眼睛的凶手。 一个女流之辈，手无缚鸡之力，居然成了凶手，简直荒唐可笑。 海能法师出事那天晚上，他住在001寺，这怎么解释？ 那天晚上是我让孟小姐陪我的女儿在山上留宿的，你们告他有什么根据？ 我是提醒沙会长不要小看了他，根据我们的了解。 别动，我要开枪。 乖乖，别动，别动。哎，哪来的？ 孟老师手提包里找的。 沙会长，海能法师出事的那天晚上，司徒俊先生正好丢了一支这样的手枪。 来人！ 有什么吩咐？ 请孟小姐。 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神秘的大佛》当中的片段。除了演电影，葛存壮先生还精于配音工作，尤其是在197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引进了前南斯拉夫的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葛存壮为假瓦尔特配音，给很多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呢，咱们就再来欣赏一下那部电影当中的这个片段。为了冒充瓦尔特，假瓦尔特打死了德国党卫军后，来与他的上级商量如何打进游击队的内部。 报告上校，任务完成了，已经把桥给炸了。 你干得很好， 可是遇到了意外的情况，真没有想到会碰上了巡逻队。比索夫，你是答应过不会碰到任何情况的。 上尉先生，请你听我。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称呼我的军衔，你怎么还不习惯叫我康德？ 康德，我已经命令巡逻队停止巡逻，你们碰上的是偶然过路的部队。 正是这种偶然使得5名德国士兵送了命，更不用说由于你的无能我也差点完蛋。康德， 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双方都不要再提损失了。 不要说了，请过来吧。这个意外对我们很有好处，你像一个真的游击队员一样打死了德国士兵。你的委员会里还有谁怀疑你不是瓦尔特呢？ 没有人怀疑，他们认为我就是瓦尔特。 好极了，进行得很顺利啊。你已经在3天之内变成了瓦尔特，并组织了一个非法委员会，这是个巨大的成功。 康德尔是通过肖特和游击队联系的，这可没那么简单。 据我所知，你的那位肖特到现在还和游击队有来往。 肖特是给我们工作的，是我们要他这样做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你留在委员会里，你有多少人？ 5个，一个是叛徒，其余都是真正的游击队员。 嗯，很好，请坐。让他们去发展组织，你要模仿瓦尔特的工作作风，尽量的模仿他，模仿的越像越好。 我会做的比真瓦尔特还像瓦尔特。 不要想的那么容易，我看你还没有接受过这样艰巨的任务。不要忘记，劳菲尔行动7天之内就要开始了，要用足够的兵力保护铁路线，而且要绝对保密，才能够为装甲部队按计划运送燃料。要想尽办法让瓦尔特的组织陷于混乱，让他只顾保存他的组织，别的什么都顾不上。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想到劳菲尔行动。 是少校，我想法搞到游击队的名单、密码和联络渠道，在他们内部制造混乱。其他的事情可以叫比索夫去做。 比舍夫马上可以行动。比舍夫上尉，你马上采取行动，把昨天晚上炸桥的瓦尔特那伙人干掉。他们打死了5名德国士兵，绝不能饶了他们。 是上校。 比舍夫有个铁路工人，现在我们先不要惊动他。 他是谁？ 叫欧布伦，养路工，在我们被追击的时候掩护了我们。 好极了，这个人一定跟瓦尔特有联系，我们要监视他。 一段经典的译制片片段，来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各位，咱们今天聊了经典影片当中的刘江、陈树、葛存壮、方化、陈强5位著名的反派演员。现如今这5大反派中，陈树和方化都已然逝世了，在世的3位都已年过80，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荧幕形象却是永恒的。衷心祝愿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好了，各位，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就要到终点了。送上一首歌曲，由葛存壮参演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当中的插曲，非常熟悉的这首《驼铃》，吴增华的演唱。我是您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你也把被风寒，一路多保重。下一路驼铃声，山叠嶂，水纵横，